那那那那， 周四下午3:06，这里是泽华带班的，和你一起唱。俊这位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跟二姐进行问好。二姐今天有事情哈，泽华临时来代班，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进行互动。刚才听到第一首大家一起唱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翻唱版本的催眠。下午好像本来就有点困困的，还好李荣浩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不是那种慢慢的情绪，不会让大家真的像歌曲一样太催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思涵跟某一部和饮食相关的剧作有关，歌名呢叫做 Oh Let It Be。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太怎么怎么样，就让它正常的发展下去，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 Oh Let It Be。 分离是为了相遇，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艰辛的晚餐后忘记。Oh, let it be。害怕空虚，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相信下一刻的自己会发现这辈子的乐趣。 Oh let it be。 Let It Be 这首歌曲的编曲风格呢，是以爵士曲风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着流行电子元素，也让整首歌曲呈现出了一种趣味的轻松感。 刚才也说到这首歌曲呢跟某一部和饮食相关的剧作有关，孤独的美食家的片头曲。好像吃美食的时候你会发现美食当中的酸甜苦辣，其实仔细的品一品的话，然后我们再去脑补对应相同的画面，我们人生经历的很多故事其实也是美食当中的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有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趣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味道应该是甜甜的，不过也有可能涵盖一些酸酸的苦苦的味道，毕竟恋爱当中可能经历到的感受就像过山车一样，此起彼伏，难以预料下一秒你的感受会变成什么样的。 Angela 张韶涵，我恋爱了。 是晴朗的梦想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勇气让爱闪亮着，勇敢不怕累，直到我们都笑了。我喜欢你开始脸红了，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勇气让爱闪亮着，勇敢不怕累，直到我 我恋爱了。这首歌曲呢是曾经公主小妹这部偶像剧的插曲，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是重摇滚的曲风，但是呢丰富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编曲，再加上语速非常非常的快，据说 Angela 在当时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觉得蛮有压力蛮有挑战的一件事情，经过了制作人老师的反复的沟通和磨合，最终录音结束之后挑战自己成功。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 嗨唱不停， 嗨唱不停。接下来我们唱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的翻唱版本，翻唱者腾格尔，翻唱曲目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很好玩的一首歌曲。来吧，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来。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蒙上泪光，我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的开花，记住的年轻内心的闪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的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雄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想。 腾格尔之前在参加某一档节目当中带来了这样的一版翻唱的《隐形的翅膀》，也是颠覆了很多人对于腾格尔他原本的嗓音的一个认识和一个舞台表现力的一个认识。各位如果最近有看微博的话，会发现有一位最新加入了微博，然后呢这几天爱上了发微博，经常在这微博当中分享一下自己的行程啊，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美食啊等等的，还有很多的照片，就是张柏芝。很多人说呢，看到他这个微博也是挺有意思的，说着一口广东话，好像听不太懂，但是听起来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发音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喜剧之王，这部电影有看过吧，凯瑞莫文蔚演唱的这首 Candy Kisses， 在电影当中出现在张柏芝饰演的角色跟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在一棵树下他们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场景。 放肆的高声叫，不快要融化掉，心狂飙，甜蜜正在持续燃烧， 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我的爱为你发烧，骄傲 刚才说到，在电影《喜剧之王》当中，周星驰然后用一只手抬起了张柏芝的脸，在一棵树下。那一瞬间，张柏芝抬起脸的时候，然后双眼当中闪烁的那种目光，真的是让很多人对于这个镜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不光是颜值上的一种美，那一刻的整体的画风，那一刻整体的感觉，整体的氛围，都只能用一个美字来形容。好吧，今天说到了电影，明天呢将会上映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天气预报。哎，不是明天天气晴的那种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的报是爆炸的爆，听起来很酷哈。这个名字，影片讲述了自杀干预大师马勒博士偶遇寿星下凡，机缘之下呢和风雨雷电四神结合，然后呢共同去拯救世界，这样的一个看似有一点无厘头的故事。但是因为它是一部喜剧电影嘛，所以应该是蛮好笑的一个影片。演员方面呢，请来的是筷子兄弟以及杜鹃、小沈阳。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呢，筷子兄弟也是再度的合体哈，他们也是打破了之前说好像解散这样的一个传闻，在影片当中呢也是带来了主题曲的演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uperstar 同样是翻唱，来自于冯提莫，来听一听冯提莫版本的 Superstar 是怎么样的表达方式。 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降临。 佛系少女的演唱者冯提莫带来的她的版本的 Superstar。 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

Magic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为了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改革开放先锋人物事迹，中央有关方面组织编写了《改革先锋风采录》一书，近日将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收录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对百名先锋人物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事迹和精神风貌做了系统介绍，是了解先进、学习先进的生动材料。口述史的出版弥补了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史上的记录空白。北京工美人物丛书足迹第二集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以口述史为题材，以个体的小视角反映了整个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宏大的发展振兴历程，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民生的蜕变。由故宫出版社推出的首款互动解谜游戏书《迷宫如意琳琅图集》前天在被称为故宫最美书店的文华殿书店举行读者内测体验会，在正式出版之前首次揭开了这本有趣图书的神秘面纱。琳琅图集的游戏背景设置在乾隆年间，充分体现了对故宫博物院工匠精神的致敬和传承。它汇聚了线装书、毛笔、抄经帖、乾隆制钱等18种配件，全部附件都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这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很好奇，光听这样的前奏，各位能不能猜到这是哪一首歌曲？哎，曾经几年前，光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奏，瞬间就能猜到了。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立马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哎，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先换一首歌曲听，然后大家看一看能不能猜对答案。猜对答案之后，我们再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刚才我们的那个前奏，再给大家听那么一遍，来。是的，只听这样的一个前奏，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好，提示到这里，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接下来我们先听这首彭佳慧，同样很有意思，哎，很可爱。恋爱当中如果做这样的行为还蛮俏皮的一件事情。 十个年头到底做了什么，你快告诉我。 Oh yeah， 敲敲敲敲我的头，敲敲敲敲我的头，看看有没有进步很多。一个不 不闪躲，就是这种念头。其实我很想飞，可是找不到一片天。我想喝一杯，只是我没有胆量醉。其实我真的美，为什么 敲敲我的头，原本非常俏皮、非常可爱、非常少女心的一面，但是彭佳慧唱的如此之用力，我就在想啊，真的是被她这样敲下头，多疼啊！哎，不过这个敲头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手劲儿好像不对的话，确实就是力度用得太大，对方就会觉得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前奏到底是哪一首歌曲的前奏，曾经有一些年头只要听到这个前奏就立马知道了。第一个猜对的是 Mr. 牛这位朋友， Ladies and Gentlemen， 马上就更好猜了。周杰伦，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整首歌曲呢，最突出的就是儿化音的演唱。2004年，当这首歌曲作为广告歌曲出现的时候，真的是让人会觉得眼前一亮的作品。依旧呢，是来自于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有多少人当时是因为这首歌曲而去到了这个旗舰店，然后办了当时推出的种种的活动。15:4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的一个板块。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今天我们回顾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因为友情，还是说想到的是爱情，还是和亲情有关？我们边听边想那时的回忆。继续可以把你对于这首歌曲的种种的回忆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 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好像会慢慢的变老，亲爱的朋友也会逐渐的老去。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于他，对于那个他依旧那么好？这首歌曲主题就是真爱。 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一生有你》，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要告一段落了。